今日的冒险。人在大自然之前是非常的渺小的，但人的爱始终不为天地所撼。冒险，我为你祈祷。当然也是希望冒险能够像九寨沟一样，是吧，能够依然重新恢复。送上这首歌，张信哲回来。 我却很熟悉，现在不懂你，想看你眼睛，你却给我背影，就像满天星都跌进大海里，我不恨住的心又要往哪里去？我们再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就算曾经几乎拥有幸福的完美，你的心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的再也不是我能给。我们再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明天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，你的心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不能去怪谁，顶多只能掉眼泪。 张信哲回来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遥望着现实留言说，如果要给外国人推荐一盘菜的话，我想推荐红烧牛腩。吴俊华说，我想推荐赵本山的小鸡炖蘑菇。包包大人说，我想推荐红烧猪大肠。淡然说，我想给外国人推荐一盘菜，它叫雪菜。外国人说，淡然，

毛娇雨，这首歌叫《心树》。 模糊的泪眼之中，他还有最后的梦，后来又为了什么，所以落空，你说不清是我怕失去最爱的人，他曾经不值得等，谁知道浮浮沉沉，只剩一个受损的人生。他一直往前追溯，忘了命运的残酷，那些幸福片段千千绊绊，怕一点一点被遗忘，今生的缘前一个再见，伤痕从此不可复原，如果思念能回首眼泪，时间会不会是从前，那个曾经荒芜的心田，还能开出繁华一片。模糊的泪眼之中，他还有最后的梦，后来又为了什么，所以落空，你说不清是我他失去最爱的人，他曾经不值得等，谁知道浮浮沉沉，只剩一个受损的人生。他一直往前追溯，忘了命运的残酷，那些幸福片段千千绊绊，怕一点一点被忘，今生的缘前一个再见，伤痕从此不可复原，如果思念 这里是陪你一路上没有心术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保持一路好心情啊。金凯留言说了，给外国人推荐一盘菜，怎么竟然没有人说宫保鸡丁啊？我就是这样啊，对于宫保鸡丁这盘菜，外国人说我们外国人比你们还闷气儿呢，他们吃得多，真的最出名的中国菜在外国就是宫保鸡丁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继续听歌，李玟想你的365天。 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，下雨打湿孤单的屋檐，秋叶收到你的明信片， 转眼又是一 希望你会心疼我，害怕你

车站，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，那车头依然抽着烟。说现在的你真的太尽力，监督好你善良的心情，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，我才能放心走。 陶喆，小镇姑娘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有雪来陪着你。小镇姑娘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？那个写出歌来爱这个小镇姑娘的人会不会一直陪着她呢？诗人聂鲁达说，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也许等小镇姑娘那个华美的容貌逝去之后，这个姑娘生命的历程才会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就像我们的爱情，也要到霜染青丝，时光逝去的时候，才能够像北方冬天的枝干一样清晰、勇敢、坚强。祝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像小镇姑娘一样的坚强，直面我们的寂寞。陈绮贞，还是会寂寞。 想过多情别人

的若即若离，生气了也没痕迹。哦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，措手不及，这只能想象而已。和你和你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。和你和你，你是否想听听秘密？还是喜欢这段距离？和你和你，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。和你和你，你是否想听听秘密？还是喜欢这段距离？虽然留点空间不见面，可能能够拉近彼此的心，但我需要拥抱你的时候，我总希望你在这里。继续期待好日子，继续埋首工作里，期待在下个假期。哦哦，天空总是蓝蓝的，心情总是快乐，直到我在你心里，直到我在你心里，直到我在你心里，直到我在你心里。 来自孙燕姿在2005年10月7号发行的这一张《完美的一天》专辑当中，由林一峰来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，而这首轻快俏皮的曲风也成为了孙燕姿的代表作品之一。像孙燕姿唱起这些调皮可爱的歌曲呢，就觉得如此之合适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位陈奕迅，他演唱的这首歌呢，也能成为他近几年的一首代表作品之一。这是他为03年贺岁影片《越来越好之春晚》所唱的主题曲《稳稳的幸福》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继电影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主题曲《因为爱情》之后，张一白加小柯加陈奕迅的再度合璧。 我发现自怜自怕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的幸福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

你的后八十年我奉陪到底。最后我想用《北京青年》里面的一句台词来结束这封迟到的情书：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爱你的一米。爱在七夕，相约仆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玉米听众获得由三河市仆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身上的力量，体力比量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上个星期呢，微软开了发布会，公布了第五代的小冰。有这样一个桥段，就是小冰呢通过电信网络直接拨打了现场一位媒体观众的电话，在和他说了一句生日快乐，唱了几句生日歌，又寒暄了几句之后，用你还在开会很忙吧结束了对话。这种让人工智能像人类一样说话的技术，微软亚洲研究所把它叫做全双工语音，意思就是 AI 不再只能在聊天软件里你来我往的交流，现在也可以像真人一样实时的在你说话之后给你一个回复。而微软说呢，小冰的模式不仅是回应你说的话，在你沉默不说话的时候，他也知道要说什么话来让话题继续下去。突然间觉得科技真的越来越智能。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历来重视小冰发布会， 这个研究项目三年半之前立项，那在发布之初呢，她就被设定成一个15岁的少女，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人来聊天。如果从一个普通用户的角度来看呢，几年过去，小兵可以慢慢的看懂文字，听懂你发的语音，能够回复语音，看懂更多的图片和视频，而且还能给你来唱歌，感觉他现在越来越厉害了，可以跟人来直接聊天了。 你把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我的快乐或委屈。突然好想你，突然锋利的回忆，突然模糊的眼睛。我们像一首最美丽的歌曲，两部悲伤的电影，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。

时刻让世界想与你看着夕阳慢慢变暖，未来快要来了，我们一直没拥抱。 建豪的作品《小婚礼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过去几个月呢，微软已经用小冰来生成童话朗读节目，匿名的发在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电台上面，累计播放数量约为30万。而且从评论来看，似乎很多听众都没有分辨出这个朗读是人工智能所生成的。微软说啊，举个例子，一本210集的格林童话有声读物内容大概是50个小时，人工配音演员需要花200小时的工作时间，成本呢大约为6万元。而相比之下，小冰只需要24分钟。抛开研发之外呢，运行成本可以忽略不计。突然间雷克斯在想，是不是以后有一天呢，微软小冰就会把雷克斯我给取代了呢，成为能量音乐时间的主持人呢？Oh my god， 真的有点难以想象这一画面呢。 一生我爱你，结果有点大，微波浪气候有过一晚，红酒蛋糕，秋夜的喧闹，还有挥之不去的疲劳，只有一些喜悦还忘不掉，年复一年的本蜡烛绕啊绕，梦依然在路上，梦却模糊了，还是人总好意不老。哎呀哎呀，真的老了吗？哎呀哎呀，觉得累了吗？抱紧身边的他，幸福一个家，把梦酿成姜醋茶，是幸福吧，梦浮华，还是自己该懒散了？人生才30啊，还没有白头发，怎么梦想却皱巴巴？不安那些初衷啊，你看清春写意，自己搞的吧，人生才30啊，不用去的步伐，转个身后再继续吧。 自己最 人生才三十啊，还没有白头发，怎么梦想却皱巴巴？转个身，我要再出发。 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孤单，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变了模样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让我亲一亲，像过去的

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被你在我里，我的爱不变不移，就算是等到回去，我也追到十七世纪，在风里在雨里，你的雨声吹翻过去，我却退毫不犹豫，为你披上我的外衣，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是你的执念坚持到底，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，是你让我看透爱情的秘籍，是你的执念坚持到底，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到底。在风里